九八二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哎，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5:05，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及亲爱的网友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来自北京青年广播 FM982AM927 活力调频，正在为大家直播的982活力榜。各位下班的路上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论论。 大家下午好，我是赵爽。 各位在家里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论论。 大家在家里面看直播的朋友们，下午好，我是赵爽。 总之大家都好哈，因为今天是周一哈，周一、这个确实啊。每到周一我们总是说大家心情都不是特别的好，所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要更争取给大家带来一些欢乐。但其实现在这个日子可能有一些朋友啊心情是很好的，就是开学的朋友们。因为今天是9月4号哈，应该是大学生如果返校或者新生入学的话，今天应该是第一天正式开始上课的日子。 对， 哎，跟同学跟老师都有一些久别重逢，阔别了一个暑假的时间，有没有什么新鲜的感受要跟大家分享？在这一篇，相信大家都没有心思好好上课，是不是都在聊天呢？ 哎，我觉得这个如果是新生朋友哈，就刚刚入学的朋友，是不是马上就要去军训了呀？ 嗯， 我记得好像当年应该是9月5号，然后就直接入校了，就第二天就被拽去军训了。 对， 然后 被大巴车嘛。拉到了郊区的一个军事基地， 然后就换上了一身军装，就开始了我们的大学生活。不过我觉得进入大学之后哈、确实是跟原来在这个高中的时候也不大一样了。所以呢作为新生来说哈，经常要这个预防一些骗局。 没错啊，可能刚刚走出家门走到大学这个社会的门口的大学生的新生朋友们，可能有一项社会经验还不是特别的丰富，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要给大家送出一些提示，就是说这个新生朋友们入学之后可能会面临到很多到宿舍推销物品的，这点确实是我记得我当年入学的时候就有很多来推销，不管是这个什么电话卡呀还是一些生活的用品啊，有很多啊，可能当时的这个宿舍管理也不是特别的严格啊，有这些很多来推销的人员，但是其中推销的部分产品呢都是假货或者是这个伪劣产品啊，质量不太好的。同时也有很多人以这种招聘校园代理的方式，以这样的方式来骗取新生朋友们的钱财，这是非常可耻的行为。 对，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走在校园里就有人跟你打招呼塞小名片说，哎，我觉得你形象不错哈，能不能去我们公司面试一下，然后 我觉得他说的对啊 然后就去了，然后就交钱了之后可能就是看不到今天的论论了哈这个我觉得还是要注意的，尤其是让你去交钱的那样的一些事儿，我觉得还是要慎重慎重，小心小心再小心。 没错，就是大家这个尤其是新生入学一定要提高警惕，我们也是为大家总结了一下啊。总之呢就是来学校的途中和到学校之后，这个时候一定是要特别注意自身的财务的安全的，因为首先你对周围的环境也不是很了解，你对周围新接触的朋友和见到的种种的人也都是很陌生的，也都不了解，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财务的安全，尽量能够少带现金啊，现在支付方式也非常的方便了，少带一些现金在身上，而且呢要妥善保管自己的重要的证件啊，比如说身份证啊学生证啊，这些丢失了都是很麻烦的，因为可能有的朋友还都是去外地上大学，不像在这个本地啊补办起来这些证件那么的方便，还有银行卡啊，这些一定要在身上妥善的保管好。 还有注意各种形式的诈骗啊，比如说短信啊电话呀、对这些诈骗信息要一不接听二不汇款。 同时呢在这个人多车多的地方，尤其是在北京啊，可能早晚高峰这个可能以前很多从外地来的朋友都听说北京早晚高峰挤车很可怕，想去体验啊，体验是可以的，但是挤车的过程当中同样啊要注意自己的财务还有人身的安全。 当然办完入学手续之后，一些现金啊还有这个什么银行卡一定要妥善保管，而且银行卡一定要这个设置自己的密码。 说了这么多这个提示之后呢，我们中国国航啊也是携手我们北京青年广播为新生朋友送出了一个小 小的礼包，欢迎大家下载中国国航的 APP 专属电商优惠，最低票价承诺，推荐大家去各大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关键词中国国航，或者是呢登录中国国航的网站来进行 APP 的下载。凡是下载成功的用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982魔力工厂，并且把下载成功的页面截图发送到我们的后台，就有机会获得由国航 APP 提供的优惠码以及国航的纪念品一份，鼓掌。 哎，这个大家可以去下载一下了哈，非常有吸引力的。 嗯， 那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其实也跟新生入学有关。 嗯， 就是说新生入学之后啊，我觉得尤其是头一年带着很多自己家乡的属性，就是天南海北的学生，你会发现就是他的就是老家的属性非常的明显。 嗯， 比如说南方人可能会带有一些南方的口音，北方人带有北方的口音，饮食习惯啊，作息习惯啊，还有包括一些个性方面哈。 嗯， 慢慢的可能大学是一个大熔炉，就大家性格会越来怎么说呢，越来越有这个学校的特征哈。 嗯， 但至少大一的时候其实是一个特别大杂烩的时候哈。 嗯，就对，其实赵长说这个啊，我也是深有体会的。包括今天我们其实跟大家做的这个榜单，就是我们所谓的，我们经常在生活当中，我们看网上一些段子啊，或者是我们跟朋友接触，我们跟朋友来聊的时候，都可能会或多或少体会到的，就是南北差异的排行榜。 对， 其实南北差异真是非常的大。其实各个地方、各个省份，甚至到一个省份里边的各个地区，它都有一些非常明显的差异，不管是从饮食上，还是从生活习惯上，还是从性格上，还是从长相上，其实都会有区别。我就印象特别的深，我当时来到这个，我当时大学是在中国传媒大学上的啊。 嗯， 我们两个人都是，我当时上大学之前就有一种特别特别怎么说，一种感觉非常的对陌生的有一点点很期待的那种感觉在里面。 哦， 就是大学入学之前，因为我从小到大都是在北京生活的。 哦， 我周围的朋友全部是北京的小孩。 嗯 啊，我就没有接触过外地的朋友，很少。当时我记得上高中的时候，上到高二的时候，我们班当时转学来一个东北的朋友。 嗯， 东北的同学，他呢好像应该是辽宁那边的口音特，嗯，东北口音特别的重。 哦， 然后当时我们全班人就把他当个宝一样，你知道吗？就特别愿意听他说话，因为东北口音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北方的方言当中是这个传播 感染力强， 对，感染力特别特别强的。包括我们春晚的一些这个小品当中啊，这个东北式的幽默也是被这个全国很多地方朋友津津乐道的。当时呢，我们就是只在电视上见过，从来没见过真正活人。突然来了这么一个东北的同学，哇！我们班当时他刚开始转学来那几天， 嗯， 就是围着圈儿，一个班人就把他围得水泄不通，就问他说：“哎，你跟我们说两个段子呗。 ”但我觉得很多这个东北话说出来就自带那种很有喜感那种效果哈。 嗯， 就是很有意思的，而且东北人也非常爽快，嗯，非常直爽。 哎， 有的时候很愿意跟他接触。但其实我上大学的时候，在语言方面并没有这种感觉。我在深圳长大嘛， 嗯， 其实当时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基本上没有太多的深圳本地人。 哦， 就是我们很多人是在学校里面都在跟同学说广东话。 哦， 然后瞬间接一个电话就开始跟就是家里的爸爸妈妈说家乡话。 哦， 就是然后在上课的时候又可以说普通话。 嗯， 就是你会发现就是无缝转换，就很多人都是那种就是他可以同时使用几种就是咱们所说的地方口音，就 来回切换哈， 就来回切换。 啪啪啪啪啪， 对。嗯，正在跟你说广东话，然后突然间接个电话 北京话， 然后 再接电话河南话， 就瞬间切换，就可能马上就是那种你听不懂的语言的语系哈。 嗯， 所以觉得有时候还挺有意思的。 对，其实上这个是不是也跟深圳它这个城市的特质有关系？因为其实我们知道深圳是改革开放之后啊发展起来的飞速发展的一个经济特区。 嗯 啊，其实之前在改革开放之前，可能深圳的人口没有这么多。 嗯 啊，可能我们现在生活在深圳的人都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啊80年代90年代移民去深圳去创业的啊，所以说可能真正土生土长，比如说50-60年代土生土长那种深圳的人是很少的，是吧？ 很少很少的。 嗯， 所以其实是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就是南北方的这种差异，尤其是开学了。 哎， 就可能大家伙身边啊都会有一些这个南北方的同学，然后当时你觉得他的哪个习惯或者是哪个特点你觉得很有意思，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哈。 嗯，对，真是非常的。 互动方式说说吧。 嗯，互动方式呢，大家很简单，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登录一直播的平台，或者是登 登录微博的平台来搜索活力982，搜索活力982的房间，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而且视频直播的聊天室不是不叫聊天室，留言 留言板， 留言板啊，可以跟我们一块来聊，包括登录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来搜索982魔力工厂啊，就是魔法的魔，力量的力，魔力工厂，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啊，同样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嗯， 大家跟我们一块可以来聊一聊，因为可能大家都或多或少的已经接触过有来自各个地方的朋友啊，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刚接触他们的时候感觉到有哪些特质，觉得特别的有意思，或者是你们当中发生过哪些特别有意思的故事，都可以跟我们一块来聊。那今天呢，我们做的这个榜单叫南北差异排行榜，其实差异真的特别的大。 嗯， 今天我们还是选取了三个比较大块的啊，也是有代表性的方面，因为你要说真说细小的差异的话，那就太大了。 对， 比如说昨天我就印象特别深，我在朋友圈里边看到我的一个朋友，他是北方人，然后他去四川做活动， 嗯， 然后呢在四川吃烧烤的时候点了一个烤玉米， 嗯， 就是昨天他发的，特别特别巧， 嗯， 然后我就发现这个四川的烤玉米是怎么烤的呢？它是一粒儿一粒儿的穿起来烤的， 啊， 但是比如说像我们，比如说在北京啊或者北方地区，这个烤玉米就是一根玉米给你咵穿在一个串上，然后你就自己啃了。但是四川的烤玉米，它不是，它是把你的这粒儿全都给你剥下来， 嗯， 然后一粒儿一粒儿的穿在那个杆子上， 嗯， 然后去烤的，啊 啊，我觉得就是。这个就是南北方一个挺大的差异，就是这个盘的大小， 对， 包括点菜。我去北方玩的时候点那个烧烤， 嗯， 都先给我来一百串那个羊肉串是吧？都这样的。 一百串羊肉串。 对，在广东点都是，哎，先给我来两串羊肉 串。来两串羊肉，两串鸡肉，两串什么肉都搭配好了，对吧？ 对，嗯。然后在那个什么，在东北啊，尤其来一百串羊肉串，然后再来一百串大腰子。 对对对，然后再来两箱啤酒啊，这样的。我们呢，其实在这个网络上有很多很多关于这种南北饮食差异的这个， 嗯， 梗哈，比如说在前几年一直流行，一直到现在大家还在争论的关于这个豆腐脑的甜咸之争， 嗯， 到底吃甜的吃咸的。其实我想问一下赵爽，因为其实我们两个今天坐在这儿本身也挺有代表性的，我是一个从小到大都是在这个北方生活的北方人啊，他呢是一个从小到大在南方生活的南方人， 嗯， 我们俩可能本来有很多的这个习惯啊，有一些区别就可以跟我们大家一块来分享。 对， 你吃甜的吃咸的豆腐脑？ 不是，就是其实最早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吃咸的。 嗯，但后来呢？ 后来都吃啊。 后来都吃是吗？ 对， 就是说深圳的，就是在南方，你吃过的豆腐脑还是甜的为主是吗？ 甜的为主，我记得那个原来我们， 像我就从来没有见过甜的，所以这个争论一开始有的时候，我就特别诧异的一点在哪儿？ 嗯， 我说豆腐脑还有甜的呢，没见过。 哦，你说那种豆腐脑啊， 嗯， 那个其实它的形态啊，还有它整个那个就口味，我觉得就完全两种东西。 嗯， 就原来我们是比如说在山里面，有一些人拿那个桶里面好多豆腐脑， 山里边， 对，然后捞出来之后放一个小碗里面， 嗯， 上面就撒一层糖。 嗯， 哦，那种豆腐脑特别多 啊。对，像这种吃法我就从来都没见过，所以最开始听到什么甜咸之争，我就特纳闷，我说这有什么可争，豆腐脑还有甜的呢？然后我一查发现，嚯，原来这么多地方全都在吃甜的，这就所以说嘛，就是井底之蛙。我之前就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所以就不知道啊，原来在整个的这个生活习惯，单在饮食的这方面，你看刚刚我们轻而易举的就说来两个很不一样， 嗯， 一个是烤这个串的时候， 嗯， 一个是这个豆腐脑的时候，其实很多很多方面都有不一样啊。我们在网络上也是找到了两个这个视频的博主啊，也是一男一女，同样是一南一北啊，给我们在这个以视频的方式给我们来说了一说，他们这个心目当中关于南北的饮食上有哪些差异啊， 嗯？ 我们先来一块看一下这个视频，看一下他们说的这些差异，在您的生活当中，您跟朋友们的接触当中有没有这样类似的经历呢？ 我们南方更适合人类居住， 活在北方更幸福。 我们南方早上有米粉、米线、肥肠，那么多好吃呢。干嘛就只吃包子油条呢？大米才是我们的主食，没有米那能叫吃饭吗？粽子里面没有肉算怎么回事啊？ 在我们北方连续吃三天米饭会受不了的，我会无比想念馒头、包子、烧饼和面条。粽子是甜的，蜜枣粽最常见。豆腐脑当然得吃咸的，放点香菜、咸菜、辣椒什么的，简直好吃到飞起。 在我们南方，葱和蒜就是菜的配料，怎么会有一口大蒜一口葱的吃法呀？ 烧麦里面不就是白菜、香菇，哎，反正各种菜嘛。 从北方吃包子就要蘸辣椒对醋，吃面时没有醋和大蒜简直难以下咽。烧麦里当然是糯米啊。 我们南方除夕夜都是吃馄饨，不吃饺子。餐桌上的盘子都是用来装垃圾的。 我们北方除夕夜是要吃饺子的，是取新旧交替、更岁交子的意思。吃饺子的习俗从汉朝就开始了。在我们北方，盘子是用来吃饭的。 我们南方冬天取暖除了靠抖，凭的就是一身正气。下雨不下个三天三夜，那能叫下雨吗？ 我们北方冬天有暖气的地方就是天堂，光着膀子在室内走完全不冷。北方说下雨基本上就是老天打了几个喷嚏，说停就停。 我们南方一到下雨天，地上墙上全是回潮，衣服晒一个星期都干不了。我们南方每到冬天就特别期盼着下雪，能堆雪人的那种。有时候真的挺羡慕北方的，真是搞不懂大家为什么洗澡要公用一个澡堂子。 我们北方一到下雪天真能冻死人，雪都是一大片一大片往下掉，不过雪景真的很美。洗澡洗的是一种氛围，刮痧拔罐是我们北方人桑拿的标配。 我们南方夸人会说蛮漂亮的蛮帅的，谈恋爱会说耍朋友，问重量就说重不重就好了，干嘛要说沉不沉啊？分不清前鼻音后鼻音也不止我们南方人好不好，为什么要叫姥姥姥爷，外公外婆叫了多洋气。 在我们北方，我们把花菜也叫做菜花，戴在手上挂在墙上的都叫表，会摆动的又很大的它叫钟，你们手上颠来颠去的硬币在我们手上叫钢镚，用贼表示十分狠，谈恋爱也叫搞对象处对象。 我们南方也不是人人都是矮子，1.8米甚至1.9米的不在少数，姚明易建联不就是南方人吗？谁说南方不冷的，你来试试，又没暖气，就算在室内也得裹得严严实实的。 我们北方人其实不抗冻，离开暖气也会冻成狗，酒量也不是人人都大，一杯倒的人大有人在。 我们南方下雪打伞，那是因为我们身上湿了就很难干回来，并不是我们娇贵。别老让我们说某某省的方言了，我们一个省有好多方言。 我们北方人不是人人都不爱洗澡，只是每洗一次一定要搓个干净。 不要以为蟑螂就这么一丁点大，来我们南方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蟑螂，会飞的那种。南北差异造成的误会解释清楚就好，但那些刻意抹黑地域歧视的人请闭嘴。差异可以是笑谈，可以是拉近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桥梁，但它不应该成为攻击别人的武器。 差异的产生是因地域的文化不同，无尊卑高低之分，不论南北，不管远近，人与人之间应该相互理解相互尊重。世界大而不同，因为有差异而更美丽。 有趣了， 这非常有意思啊！从这个饮食的差异，后来延展到一些生活习惯上的差异。刚刚其实看这个视频的时候，我跟赵爽两个人就一直在说，哇，发现这南北差异真的是太大了。这里面每一点，我说哎，这是这样吗？他说不是，我说这是这样吗？不是，就每一点真的都是。你看他作为一个典型的南方人，我作为一个典型的北方人，就发现这每一点他说的都是对的，而且我们真的全都是做的不一样， 就全都中招了。他里面说的， 对， 比如说我们之前聊到了这个早餐的问题哈，就因为我也是在传媒大学上的这个本科嘛，所以当时刚去的时候，有一些北方同学早上就拽着我买什么鸡蛋灌饼啊，然后买包肉馅包子呀，然后买什么油条啊，然后我就觉得我的天哪，这东西早上吃怎么能吃得下去？而且当时应该是8点钟上课，我记得一般都是7:30吃早餐，我就完全很崩溃的就吃这些东西。 对，而且不光是这个，我们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餐饮店里是供给的这些东西啊，食堂也是这些东西。你想吃别的东西是没有的，对吧？那你去食堂是不是感觉到很崩溃？ 就是著名的广院肉饼，我直到研一的时候 才吃上是吧？ 对，我之前一直都不能理解，说早上为什么要吃 肉饼， 那么大一个饼啊， 肉饼、肉包子啊，都不能接受，对吧？ 对，所以我早餐好像总共在传媒大学上了6年的学，应该去过不到3次。就是 这个频率很低的，我真的没有，就是那东西看起来没有太多的食欲，就那个时候。 嗯，所以说你看这差距有多大啊？真是不聊不知道，一聊真是吓一大跳。 对 啊，差距这么大，那么如果现在看我们直播的朋友，大家如果看到经历过身边你跟你的朋友之间、跟你的这个同事之间有过这些南北方的这个差异，你们感觉到哎生活习惯真有一些有意思的不一样的地方，也可以在这个一直播的平台和这个微博的平台来搜索活力982的房间，跟我们一块儿来聊一聊。 嗯， 其实今天呢我们除了这些差异，因为这些差异都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我们都已经在生活当中可能碰到过很多次，其实今天我们也更想跟大家来稍微的来咱们来一块儿分析或者说讨论一下这种差异是怎么造成的。因为其实每一种差异的形成都不是无来由的， 对 啊，都是肯定它有一定的道理，就是有一个因才有后边这个果的。比如说就是说这个饮食的差异，南北方饮食差异是怎么来的，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吧，就在主食方面，因为主食肯定是我们每天这个都是必须要摄入的碳水化合物啊，每天都会吃主食。南方的主食跟北方的主食的区别就特别大，南方是以吃米饭为主的， 对 吧，北方呢就是以吃馒头面条为主的啊。比如说这个东北地区可能华北这边吃馒头比较多，像山西啊山东那边吃馒头，山西是吃面条为主，山西陕西都是这个一日三餐都是面，但是南方的这个主食可能就是以米饭为主，对吧。 而且就是做的一些其他类的主食其实也是以米为主的，像刚才在视频里面也说了米粉，还有我们原来早上经常吃的肠粉，就是河粉，好像都不是面做的。而且好像那个时候我很不能理解说为什么要早上吃馒头 啊，吃馒头 就觉得那个东西就无法理解。就我的面食的摄入可能也是在那个就比如说早茶的时候，有时候它会有各种的小包，但那个很多也是拿米做的皮，就也很少说拿面做的皮，就那个有的时候就刚来北方的时候确实是有点接受不了。 我感觉你是不是不只不能接受早餐吃馒头，是不是任何时段吃馒头你都觉得特别怪异，就是为什么要吃馒头呢，对不对。 就是我无法，就是我是没有办法理解，就是说吃饭的时候就拿一个大白馒头放在说给你们上的这是主食这个我确实是没有太大的办法理解。哦，除了军训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吃了很多馒头， 太饿了，那 太饿了， 不吃不行。 对，但很多的北方女孩就一顿饭能吃四个馒头，因为太累了， 逮什么吃什么了那个时候，就是， 对，但是我还是没法忍受四个，就我的顶天了，就一个馒头就结束了。 所以说你看这些吃馒头啊，吃馒头跟米饭这个差别，其实为什么来？为什么说北方人爱吃馒头，南方爱吃米饭呢？其实啊，是因为不是说北方人他真的就爱啃那个大馒头，或者南方人就爱吃那个小米饭，而是由于这其实跟农业的这个结构，包括跟气候的原因关系是非常大的。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南方地区相比北方，它其实是更高温多雨的， 对， 是吧？这种气候的特点。然后南方的耕地呢，也是以水田为主，像北方没有水田，因为北方的水系就很少啊，也这个气温气候也不像南方那么多雨那么的湿润，所以它的耕地没有水田，而南方的水田为主，所以他们最爱种的一种这个作物是什么呢？是水稻，而水稻做出来是什么？就是米饭。 对， 就是米饭。 对，还有一种我觉得是跟气候有差别哈。那个时候我在长沙待过一段时间嘛，我就在想，我说为什么长沙人这么爱吃辣椒，甚至是在米饭里面都会拌几个剁椒粒儿。然后我觉得就他们没有辣就不行吗？后来发现其实那个地方潮湿，因为其实辣椒是可以去湿的嘛。 对， 就他的饮食习惯跟他的地理气候啊什么的也有很大的关联。 没错。 包括我们之前这个在广东的时候很少会吃这种炸的东西，就觉得炸的东西特别的上火，咱们说上火南方叫热气，就觉得特别热，但其实因为那个地方温度很高又很潮湿，所以的确是容易上火的。但其实那个在北方除了那种特别干燥的季节之外，其他的时候吃还行，就不至于说那么明显的去上火。 对，其实真的是这样啊，就是每个地方它都是由于自身的一个不管是气候也好还是地理上也好，它一个特性而造就了这个地方的饮食的习惯是怎么样的。就比如说像刚刚赵爽说的湖南为什么吃辣椒，其实我们都知道四川人也很爱吃辣椒，道理也是一样的。我还专门跟几个四川的朋友交流过这个问题，我说你们怎么那么爱吃辣椒呢？然后我真的是观察到四川的朋友往往不是说所有人，一部分人膝盖都不是特别的好，就是因为那个地方湿气太重，对，因为尤其是成都平原那个地方，它是一个盆地，而且湿气非常非常的重，就是因为湿气太重，潮气侵入膝盖。比如说啊，我们著名的这个《三国演义》里边的诸葛亮啊， 从这个入蜀，从刘备入蜀之后，他出场的时候基本都是推轮椅，为什么呢？腿不好了。 对，所以这个跟地理啊、气候条件都有很大的关系。 嗯， 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哈、啊，就是大家也开学了，可以在宿舍当中看到天南地北的同学哈、啊 嗯， 然后这个时候呢，有很多有趣的差异就产生了。 嗯， 这种差异呢，有的时候也是同学之间互相交流的一个点吧。 嗯。嗯，在刚刚呢，我们跟大家是聊了一下关于这个饮食的差异啊，还是非常的大的，包括主食上的，包括一些这个甜口、咸口啊，这些口味上的差异还是非常的多。那在一小段的片花回来之后，我们还将会为大家继续来盘点南北方更有代表性的一些差异。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 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982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好，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啊，现在是北京时间来到了5:32，欢迎各位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来自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正在为大家直播的982活力榜。各位下午好，我又回来了，我是伦伦。 大家下午好，我是赵爽。 不知道周一的这个晚高峰大家在路上堵得开不开心呢？堵得太着急呀，不要慌，打开我们的节目来听一听我们聊，或许在路上这个整个的心情啊就会好很多、啊、 对，而且今天我觉得我们聊这个话题很多朋友都有感触，尤其是在北京这个地方哈、啊、其实也是这个就是外来人口啊包括流动人口比较这个密集一些哈、 嗯、 对吧，你想说什么？ 说的特别对啊。 啊好、嗯、然后可能大家会遇到天南海北的朋友以及天南海北的同学、 嗯、 那这个时候其实每个身上都带有一些这个来自家乡的一些特点，其实这些特点呢有的时候也会成为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大家互相融合啊一个很好的很趣味性的一个点吧。 嗯， 就像之前论论说的，见到北方同学诶觉得这个口音很有意思啊，然后他就莫名的交到了很多的好朋友。 嗯，没错啊，相信大家在生活当中也都有这样的经历 以啊，大家也可以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不妨跟我们一块来聊一聊。大家登录一直播或者是微博来搜索活力982的房间，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来搜索982魔力工厂，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在留言的界面咱们可以一块来聊。 哎， 在这个上半段的节目呢，我们跟大家是聊一聊南北方的这个饮食的差异啊，这个差异是巨大的，这个差异确实是巨大的，细到每一种的食物的吃法做法可能都不一样。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就是你习惯于吃什么会跟你的性格也非常的有关。比如说像北方聚会的时候就喜欢吃点什么烤肉啊、烤串啊，是吧？ 对， 然后来两箱啤酒啊， 是这样， 两箱啊啤酒。所以呢就性格方面就比较豪爽一些。 南方呢？ 南方一般晚上吃宵夜都会吃一些海鲜啊，然后吃一些就是大排档啊之类的，所以就是吃海鲜你知道也不太适合喝啤酒吗？ 对， 所以大家伙就是聊聊天啊，就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气氛高涨哈、啊、所以这性格也没有那么的火爆。 对，没错啊，这个差异从饮食的差异带来这种文化上的差异还是很大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其实想跟大家聊的是另外一个也是产生过很多的段子，包括让很多朋友感觉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南北方语言方面的差异。 对， 这个差异其实也是特别特别的大的。不夸张的讲啊，我现在听很多地方的方言，如果当地的朋友对我不是特别特别的这个友善，也不能说友善吧，就是特别特别的、这个、 了解， 对，他不跟我说这种他们当地的，比如说这个四川话啊，四川话的普通话叫川普，他们如果不跟我说川普的话，那我听四川话那是真的是就感觉跟我听英语练听力的感觉是一样的，听不懂。 其实四川话还是挺好理解的，就有一些语言，比如说潮州话， 潮州话那是完全听不懂， 完全听不懂、就刚才我说到了这个我的同学很多会切换语境的这个事儿哈，就因为我很多同学都是潮州人嘛，还有客家人，就他们这边说着广东话，那边突然间转换那个语气，你听起来音调是一样的，可是你突然间发现啊、哦，他们说的什么，我为什么一句话都听不懂？ 对对、哦、对，真的是这样， 就一下子就会变成这样。 对， 而且我觉得语言跟当地的就是人的个性也有很大的关系，就是很多人会觉得，最开始我来到北方的时候，有一些这个就是师哥师姐啊，会觉得哎，这小女孩说话特别的嗲，然后我没觉得，我说我这么一个个性，一汉女汉子的个性，我说怎么可能说话很嗲呢？ 怎么这么嗲呢？ 对，但是当时那个情况哈，就现在回想起来，的确你从那样的一个语境出来，可能我在那样的一个语境里面算是比较粗暴的了，但是 粗 打引号， 这个词用的非常好， 打引号。打引号的哈，然后来到这儿之后，可能我有时候说话会比较声音小，然后会没有像就是北方姑娘那么的泼辣，所以有一些这个北方的师哥师姐就会觉得，哎，感觉他说话特别的装，就是特别的嗲那种感觉。我说没有啊，我也不怎么说广东普通话，但当时其实是带一点口音的， 对。尤其是广东这个地方，刚刚赵双讲的，就比如说他们这个叫潮州人是吧？潮州的朋友我也跟他们交流过啊，他们很努力的说普通话的时候，我还是能交流的。他们一切换到他们的语境的时候，我就完全听不懂。而且在那儿就基本是，你比如说你两个村子离得很近，但是两个村子之间的这个口音啊，是互相也不是很一样的啊，区别也是很大的。 对， 我们在这儿呢也是准备了一张这个国家权威机构做的这个方言图啊，我们也可以一块儿来看一下啊。现在在我们如果看直播的朋友，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图啊。这个听广播的朋友呢，可以跟大家大概的来解释一下，在其实绝大部分地区，上至东北一条斜线整个画起来，一直到云南，这一条大斜线上所有的这个方言全部统称为北方语系，北方语系啊，当然山西的北部啊这一块是单拎出去了，有一个相对比较特殊的一个语系，但是总归大面上呢，从东北到西南这一大片，包括四川、陕西等等等等这一大片地区，全部是统称北方语系，这点我特别的意外。昨天我看到这张图的时候，我刚知道原来四川话 和云南话是北方语系里面的话、 嗯、 啊。我说难怪我还能稍微能听得懂一些、嗯、 对，他们说普通话跟他们说方言的时候其实并不是差别特别大。 嗯， 而且原来在广东的时候有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 嗯、 就是他会认为广东以北全都是北方人、 啊、 就是我 北方太辽阔了， 就是原来我们在说话的时候会经常听到这样的对话、 嗯、 说哎，转来一个新的同学哈、啊，说他是哪儿的，他说北方人、 嗯、 说北方哪儿的，北方湖南的， 嗯， 就是 北方湖南。 对， 那老师我北方的，你北方哪儿的，我是北方湖南的，对吧， 就是他是就很多广东人都会觉得从、 嗯、 北就是从广东以北就全都算是北方人、 嗯、 包括你看就是咱们国家香港有很多人认为哪怕深圳人都是北方的，就是、 嗯、 就是北八姑啊，就当时一个那样的一个称呼哈、 嗯、 就是觉得从那个以北全都是北方。 嗯， 嗯，所以我觉得看到那个语气图也不奇怪，对吧？ 对，而且这张语气图当中啊，除了这个北方方言的区域这么大之外，大家还看到南方方言其实范围是很小的，主要就是广东啊、福建呀、啊、包括湖南呀、啊、这上面应该是江浙一带啊，这一带其实北方南方语系的这个范围整个相比北方语系差别是非常非常大的。 嗯， 它范围非常小，但是呢它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语系非常非常的多。 嗯 啊，像这个北方语系就是一大片全部啊，这个全用绿色代表的就全都是北方语系，但是南方语系的范围很小，但是却切分了很多很多的小块出来。 嗯， 就是南方语系的范围非常小，但是里边这个语系当中的这种各个下边更细的类别划分的是非常非常的多的。就比如说像刚刚赵爽说的这情况，我们潮汕人啊，出了这个地方，你哪怕是跟广东省其他地方人去说你当地的话，他们也是不懂的， 听不懂。对、 嗯、 所以这个有形成的原因哈，我们也是找了一下，就是现在目前来说比较权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的、 嗯、 也是就是它的这个 历史原因，还是 一个是历史原因、 嗯、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地势的原因。 地势原因，嗯， 对，就是北方我们都知道就平原会比较多一点嘛、 嗯、 所以这个北方的它很好传播， 嗯，就是交流起来会很容易，大家 对、 嗯、 你走两步道就到了、 嗯、 所以大家呢也好客是吧、 嗯、 没什么事儿去隔壁村子玩一玩、 嗯、 回来之后这对方的话也学得七七八八了是吧、 嗯、 然后两个村儿之间这个嫁娶啊什么的哈、啊、慢慢就融合了。但南方呢其实有的时候相对来说山区会比较多一些，所以呢就是这山头到那山头一看那么远那么累、 嗯、 算了不去了、 嗯、 所以这有的时候就不太利于传播。 嗯， 嗯，就是这个彼此之间的交流啊，包括其实我们看到历史的各这个封建朝代的这个更迭当中，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北方地区啊，它这种有一统大一统的这种政权出现的情况还是比较多的。 嗯， 但是南方你如果想把一个政权大一统，那可能相对其北方来讲出现的次数没有那么多。这个原因也是刚刚其实我们说到的，跟这个地理位置有很大的关系。北方的平原比较多、 嗯、 啊，你攻克了这一个地方之后，你马上就可以风卷残云，这也把北方地区取得一个统一。但是南方想统一，它这个山水水沟沟坎坎太多了，想统一很难，所以南方政权统一的情况相比北方要少很多。所以要是北方语系其实它的范围更大，而且统一的这个次数多嘛，所以大家这个交流起来肯定会更多一些。 嗯， 嗯，所以其实语言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学问啊、 嗯、 就是包括我觉得像广东话它是古语保留的会比较多一些、 嗯、 就是 对对对对对， 它会有很多就是咱们古代人的一些发音的方式、 嗯、 就除了阴阳上去四个声调之外、 嗯、 它还会有一些入声。 比如呢 比如说吃饭吧，就是 sick fun、 嗯、 就它的那个吃的那个 sick 就是一个入声，它比轻声要长，比四声要短。 我等会要 sick fun sick fun 去哈、啊、 什么带跑了。 你看像包括我觉得像湖南话有时候也挺有意思，它比如说你说回去嘛、 嗯、 肥客 回去叫 肥 客、 就是它会有很多就在汉语普通话里面就是不会发到的音、 嗯、 然后在这些南方的方言当中我们经常会看到。 嗯， 嗯， 我们在这儿呢也是为大家找了一段哈，从一个目前大家都相对比较认可的角度来解释各个地方南北方的方言，包括细致到各个省份他们的方言这个成因都是什么。其实我们都知道，比如说北京话，北京跟山西离得很近，但是北京话跟山西话还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一听就能够听得出来啊。这个相离很近的地方可能区别也是比较大的，原因何在我们也是为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梳理，我们来听一下这个视频当中是怎么说的。 汉语是非常古老的语言，比它历史还悠久的像埃及语或梵语，如今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听不到了。唯一比汉语还早现在还在用的只有希腊语了。由于历史悠久，汉语便流派极广，方言极多，有些古老方言成了活化石，保存了它在不同时期的许多特点。目前全国有 92% 的人以汉语和它的各大方言为母语。这张地图描绘了汉语方言的情况。语言学家一般把汉语分为10个方言群，其中官话是最大的一组，它涵括了长江以北和西南大部分地区。在官话区上方有一个晋语，而长江以南方言群就复杂许多，有吴语、徽语、赣语、湘语，再往南一些有闽语、客家话、粤语以及平话。这些方言群内部有一定的共同特征，但并不意味着他们能相互交流。比如上海话和温州话同属吴语，但基本上难以交流。那么你知道这些难懂的方言都是怎么来的呢？最主要一个原因是不同时期的大移民带来的。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的移民活动大方向是由北向南、由东向西，它造成了今天这种方言地理的格局。这其中吴方言的源头最为久远，史记曾记载商朝时的周族部落中有一支移民从陕西渭水流域迁到了太湖流域，后来建立吴国。据研究，这个地区原有的居民及所谓百越人可能讲的是洞台语，它跟现在的泰语、壮语关系比较近，后来渐渐和汉语融合，他们的语言在如今的地名中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比如余姚余杭的余据说是田地的意思，句容中的句表示族群，会计是茅山，盱眙是善道。现在的温州话保留了许多古吴语的特征，但北部吴语受到北方官话的影响渐渐趋同，特别是受南宋移民影响的杭州话。比吴方言稍晚的是湘方言，它最早来自已经不存的古楚语，楚人祖先也是商代末期从北方南迁到了江汉流域，战国时期楚国又南进占有湘水、淄水流域，古楚语于是从湖北扩散到了湖南。和吴越两国不同，先秦的楚国贵族一般都能和中原其他国家沟通，但从史书记载中可以知道楚语和中原话还是不一样的。《左传》里就记载，楚国令尹子元攻伐郑国，担心埋伏，就改用楚语发令。粤语的祖先可能来自秦代，当时岭南本是南越民族的居住地，秦始皇为防造反，派遣了50万军队驻扎于此，这些士兵所用的语言成为最早的粤方言。福建的情况跟广东相像，这里本是闽粤族的地盘，一直到西汉也只设一个县管辖。东汉末年大混战，很多北来移民进入福建，短80年中就接连出现了13个新县，原始闽方言可能就发源于这一时期。现在的闽南话里还留有古闽粤语词，最有名的例子是肉子，闽南口语读作霸，明显不是汉语来源。赣方言和客家方言出现最晚，西晋永嘉之乱后，衣冠南渡，大批中原移民来到江西北部，他们带来的语言成了赣方言和客家方言的祖先。汉语在南方的各大方言千百年来因为多次移民活动所带来的新方言不断冲击，互相交融、渗透、融合，发展成今天的格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天险的长江中下游成了官话区和南方各大方言的边界，在古代这是语言大交融的地方，所以南岸的一些大的港口城市比如九江、芜湖、南京都是官话区，而为数不多的几个长江北岸城市却也讲南方方言。更多精彩内容请订阅李史。 哎，真的是讲的非常的详细啊，成因是怎么样的？比如说刚刚我们看到以这个长江天险为界啊，就是我们都知道三国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曹操想下江南想了很多很多年，但始终一直没有下过去啊，就是因为有长江天险，北方政权到南方就很困难的，所以呢在长江的边界线就构成了一条南北方方言的这么一条分界线。 对， 所以说官话的呢交流也都是在这些地方产生的，在长江的沿线。 所以那个时候就大家伙也都就是不好走， 不好走， 就没什么路，也没有飞机，也没有高铁， 嗯， 所以呢就是想去一趟特别难。这几年你就会发现你去任何地方，一般年轻人哈普通话已经都非常好了，就是它作为一种怎么说呢，就是大家一种共同的语言， 嗯， 有的时候在交流起来的确提供了很多的便利， 嗯， 但是一些古老的方言，因为我觉得它是会跟这个地域的特色是紧密相连的， 嗯， 所以我一直认为方言是应该去被保护的， 嗯，应该是不会被传承下来的。像现在很多的我知道啊，在很多的地方都有专门的这么一个团队或者说一个机构来做这种方言保护的工作。 嗯， 就像刚刚这段为大家放的这段资料里边说的啊，这个有一部分的这个湘江语就是从古楚语当中传承下来，但是古楚语是什么样我们现在都已经不知道了，只能从一些这个文字的资料当中去搜寻一些蛛丝马迹，然后有考古学家 去进行一个推断。那试想比如说几百年之后，我们现在各个地方的这些方言如果也失传了，那真是挺可惜的，因为每个方言其实都是代表了当地的，也是一种文化的象征。其实 对，而且有一些古诗词啊，它是按照这个古语的发音方式去押韵的。然后有的时候我们按照现代汉语去读，觉得不对劲儿啊，为什么它这个没有押韵啊？但真的是按这种古语的方式，其实它是押着韵脚的。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其实我觉得语言有的时候跟人的个性也会有很大的关系。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咱们的榜单的第一位了，就是说这个南北方差异哈，就其实人的个性差异是 最大的。 对，我觉得是，虽然你可能在另外一个城市或另外一个地区生活了很多很多年，但你骨子里面的个性可能真的是很难去改变的。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这个个性的问题。就是今天我们也找了两个小的片段哈，就是说比如说北方的姑娘和南方的姑娘就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或者说她整个人的这个感觉是不大一样的哈。咱们先来看看北方姑娘哈，我找了一个叫《大好时光》里面这女孩，虽然拍摄于上海这部剧，但这个女孩是很典型的北方姑娘的个性哈。咱们先来一块看一看哈。 昨天晚上你干了些什么你知道吗？你刚铺完就把我摁在墙上强吻我。 咱俩还接吻了？你把袜带你个臭流氓，你给我等着。 是我错了，我给你赔个不是，但是你也不用老是盛气凌人的对我吧。 是我盛气凌人还是你咄咄逼人啊？你这个人太多疑了，太刁钻了，你知道吗？ 我怎么觉得你们俩有点暧昧？ 他在我眼里跟你一样是我哥吗？ 你知道我喜欢那种可爱的温柔的有女人味的姑娘。 你说这世上的女孩要都像她那么懂事，咱们男人是不是都省心了？哎呀， 笑冰冰的闺蜜居然是你。 天天把冰冰的嘴做肿的男朋友就是你。 你吃醋了？ 这是防火防盗防闺蜜， 这是想要拆散我跟元昊的第三者。 你在质问我之前，你先问问你自己，你对得起元昊吗？ 怕自己嫁不出去了你就来抢我男朋友，你连自己闺蜜你都要出卖，你简直见到家了，见到家了。 你一直认为婚姻和爱情是你人生的跳板，你真的没有爱过元昊。我们总是在说爱，可有多少人懂爱呢？ 爱情应该是纯粹的， 爱是付出，是同甘共苦， 不应该夹杂任何的计算和心思， 并不是像你一样一味的在索取。 可是当我一次又一次面对现实，我发现我错了。 遇到你以后我怎么这么倒霉呀、啊？你是猴子派来整我的。 以后凡是跟我有关的让你倒霉的事儿，我都不能。 我脾气这么火爆，你还喜欢我，那你就是喜欢胜利了、 啊、 我是个男人婆，你还跟我谈恋爱，你是不是个变态呀、 啊？ 你交了那么多女朋友都领家去了，都见你爸了，你就是不带我去，你就是不带我见你，什么意思啊你？ 那要看你有没有做好这个准备啊。 我理我懂了。 刚才我们看到的就是很典型的一个北方女孩的个性的这个片段哈。我们再来紧接着看一个就是比较典型的南方个性的这个女孩的片段，就是微微一笑很倾城。虽然郑爽是北方人哈，但是她这里面的角色其实演的是一个有点南方姑娘的感觉，我们来看看哈。 叫什么？ 糖醋排骨。 糖醋排骨只有一份了，不用了，来一份盐水鸡。 我也不要了，这个就好了。怎么样？ 微微，你要不要这么隆重啊？不就是一个面试吗？而且你不是一向号称靠内涵的吗？ 这第一次面试呀、啊，这种重量级武器嘛，留着当杀手锏比较好。 没有。 这个关于南方女孩个性的片段没有给大家放很长啊，因为从几句这个轻声细语当中已经可以体会出来，这个南方女孩跟这个北方女孩从他们的这个跟人交流的这种感觉上就能看出性格上有很大的区别了。 对， 其实我们平常都会说啊，都说一直说南北有别，南北有别，包括性格真的确实是有差异的。 对， 但是这个性格差异有没有一个定义呢？有什么来决定的呢？我们昨天也是做了很多很多的研究啊，做了 很多的 research， 然后就发现了英国有一位著名的实证主义史家、文学家巴克尔，给这个各个地方不同的差异下过一个可以说是目前公认的一个定义，就是说有四个因素主要决定着人类的生活命运还有性格，这就是气候、食物、土壤还有地形。除此之外呢，长期性的文化基因传承和沉淀也极大了影响着南北方的差异。 对，刚才跟论论交流的时候说白了就是橘生淮南就是橘，橘生淮北就是枳。但同样一个人类哈，但是他生在不同的地域，他完全可以长出不同的果实。这个就是跟很多包括地理因素啊，就是气候因素啊，都是有关系的。说南方人比较温和，为什么？因为他不需要我去猎杀这个动物，我就可以活下来。我只需要去树上摘一点果子，哎，活了。我去树上就掉下来点香蕉，我吃就活了。 被一苹果一砸着， 对， 我变牛顿了。 但你看广大的这个北方啊，广袤的大地上面，冬天那么冷，然后可能这个动物该冬眠都冬眠，该藏起来都藏起来了。那我得怎么办呢？我得拿着这个出去，我得去打猎呀、是吧？ 像北方以前都是游牧民族哈。 对，所以这慢慢的，这个它整个的这个个性就也形成了。 对，确实。南北方的这个性格是有差异的，包括其实我们刚刚说的这个饮食方面的差异，包括语言方面的差异，包括气候方面的等等差异，都是决定着南北方性格差异的种种的因素。相信大家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比如说您作为一个北方人，碰到跟南方的朋友交流的时候，肯定会感觉有那么点不一样。如果是一个南方的朋友跟北方人交流，肯定也觉得这北方人挺有意思的，跟我平常接触到人不一样。但是呢，其实就像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段这个视频素材当中啊，我们跟大家播放的视频当中所说的一样，南北差异是其实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 对， 包括现在网络上有很多这种面对这种差异化不是很包容的这种态度，包括现在有一些地域黑呀，这些地域方面有一些不好的言论，我觉得全都是非常非常的可笑的。正是因为有这些南北的差异，正是因为我们中国地大物博，有这么多个省份，这么多有独特的不同的性格、不同的方言、不同的食物、不同的饮食文化，我们在这儿生活的才会多姿多彩。 对，所以也正是因为这样哈，我觉得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才会有了更多的乐趣，我们的朋友才会越来越丰富哈。那也非常感谢大家伙收听和收看今天的节目。稍后呢是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啊，今天来的这个团队非常的大，我们拭目以待，等会儿由谁来给我们进行演唱。 我们拭目以待，我是赵爽。 我是论论。 明天再会啦。 明天再见。 我在七月的沙滩穿起白色的贝壳项链，我在七月的沙滩想念你。风吹过的下雨天，轻盈疯狂的舞旋，有人在谈情心意间还偷偷不觉。他走过了下雨天，也是轻盈的舞旋，别提思念有人快疯癫。只是一面之缘，让人心怀念，想平凑的完美。